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 张家乐作为本场MVP， 加上他和百花的关系， 自然又面对了很多敏感的问题。 张家乐情绪稳定， 只是坚定地表达了自己对胜利以及冠军的渴望。 为一冠， 张家乐无情摧毁百花。 总有些不着调的媒体要把话题写得这么骇人听闻。 无论争论当中第二天的比赛打响， 轮回战队客场挑战排名常规赛排名第七的虚空战队。 这场比赛没有霸图对百花那么多场外看点， 轮回战队依然是以周泽凯为绝对的核心， 虚空战队一直以来也是李轩和吴宇策的双轨拍阵组合。 结果， 周泽凯的快枪击穿了虚空的双轨， 轮回战队客场11-8拿下了虚空战队。 第三天呼啸队烟雨， 呼啸战队的赵玉哲是憋着劲儿地想成为联盟第一元素法师的新秀挑战赛上模仿本队现在的队长唐昊向烟雨的当家王牌楚云秀发起挑战，遗憾落败。季后赛两队抽在一起， 对于赵玉哲来说又是一次展示自己的机会，不过很遗憾，想当主角他的分量还远未够。唐昊毫无疑问是他们呼啸的主角，还有二号选手方睿，作为猥琐流的领军人物，每场比赛能猥琐成什么样子也是挺让人期待的一件事。而烟雨这边，楚云秀本来就不是一个好勇斗狠的选手， 所以赵玉哲向他叫板，这本身看点就弱了几分。赵玉哲的那点小想法根本没有引起太大关注，倒是烟雨战队在冬季挖来的姐妹花组合舒可怡、舒可欣广受关注。烟雨战队没有给两人另起角色，就是使用了他们二人在网游中名字十分霸气的"谁不低头，莫敢回首"两个男性神枪手。结果就是， 烟雨战队明明有着三位女选手，但是在比赛场上却是一个女角色都不见。风城烟雨、谁不低头、莫敢回首三个女选手操作着的角色通通都是男角色。当然经过职业战队的武装，新加入的两个角色实力已经焕然一新。在联赛的后半段，姐妹花也渐渐开始有一些出场机会，两人都在努力地适应着职业圈， 并渐入佳境，外界都在猜想这对选手没准会成为烟雨在季后赛的骑兵也说不定。最终在季后赛的首场对决中，舒可怡、舒可欣不负众望，在团队赛中首发出场。不过很遗憾，他们并没有成为让烟雨出奇制胜的骑兵，因为烟雨战队似乎忘了呼啸战队中拥有一个方睿， 一个不猥琐流就会死的男人。而猥琐流毫无疑问是最克制新人的打法。姐妹花的首次季后赛之旅并不愉快，烟雨战队主场9-11输给了呼啸。季后赛首回合三场比赛都已经结束，结果是清一色的客队击败了主队。到了第四天，这种状况终于被打破。 备受关注的微草队蓝雨的比赛中，坐镇主场的蓝雨终于为主队赢回了一些面子， 以11-9的比分战胜了客场前来挑战的微草战队。 这两队本来就有宿仇，现在又各有最抢眼的新人，这场对决打得跌宕起伏，让观众大呼过瘾。本场对决最终成为首回合最精彩的一场比赛。首轮战罢， 接着就是第二轮的循环，结果第二轮第一场就爆出冷门，百花战队竟然在客场以11-9的比分艰难拿下了霸图战队。整场比赛百花战队并未占据明显上风，但却表现出了十分顽强的拼命气质。在上一场比赛输掉，百花战队上上下下都是倍感压力的，他们本赛季开局不利，饱受非议，好在大更新后奋起直追， 最终赶上了季后赛的末班车。如此后来居上，让队伍和粉丝都充满了希望，期待着队伍能在季后赛更进一步。 而第一场恰恰就要对阵张家乐复出加盟的本赛季夺冠呼声最高的霸图战队，粉丝都盼着能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希望是美好的，现实是残酷的。首回合的主场落败让百花粉丝一下子就回到了他们那个冰冷的赛季开局，尤其张家乐还拿到了当场的 MVP， 更让他们觉得痛苦不堪。但是百花战队没有放弃，他们恰恰就在这样的压力下爆发，在霸图的主场还以重重一击。季后赛的队伍从来没有弱者，百花粉丝为他们的战队感到骄傲。次日新闻头条拿下这一胜的霸图打成平手，就已经让很多媒体写出重现百花盛景的大标题了。随后接连两天的比赛却未出现这样的翻转，轮回战队主场击败虚空，呼啸主场拿下烟雨，两队率先挺进了四强。虚空战队连年闯进八强，连年止步八强，他们的双鬼拍阵虽然已是荣耀圈的一对经典组合，但是这对组合却一直没能取到过更有说服力的成绩。虚空是否也应该做出一些突破性的改变？这是这场比赛后很多人开始讨论的话题。至于烟雨，虽然输掉了比赛，但却让人看到了希望。希望来源于新人姐妹花，这两位虽然和楚云秀一样同为姑娘，但是在赛场上的气质却绝不妹子。两人张扬有个性，配合却有默契。烟雨战队因为王牌是个姑娘所缺乏的那种铁血气质，很有可能又因为两个姑娘得到补充。烟雨的战术明显在做着调整，这对姐妹花很可能将是烟雨未来的轴心，这就要看他们是否能得到更进一步的成长了。而楚云秀正在从一个强攻法师转型策应支援，也许这种位置本就更适合他的性格。而烟雨另一位全明星级选手李华则是一个偷袭暗杀的专家，烟雨的未来会怎样，人们已经开始期待了。而后第四天又是微草对阵蓝雨，只不过这一次回到了微草的主场，结果这次是微草凭借主场优势拿下了蓝雨，由此也看出这两队的实力都是相当平衡和稳定的，最终只好是主客场的优势来影响胜负天平。霸图对百花，微草对蓝雨，都需要第三轮比赛来决出最终胜者。第三轮比赛将延延第二场比赛进行的场地，也就是说将还是霸图和微草这两个在常规赛中排名最高队伍的主场，只不过第三轮的主场被削弱了一部分。主场战队拥有的只是更熟悉的环境，现场粉丝的声援，但是这一回合的比赛他们不再拥有选图权。选图权原本才是荣耀竞技中最大的主场优势，联盟方面也是考虑到平衡性，他们需要给予在常规赛中表现更好的队伍在季后赛部分优势，但是这个优势又不能太影响胜负。以前只是先客后主这种更容易占据主动的形式，而现在第三回合的主场交给了他们，可选图权这个优势就太大了，所以免除了这一权利。第三回合的用途将随机从专门的季后赛备选图库中选图，这些地图都是游戏方专门设计，事先不会透露分号，也就是说第三轮的决胜局两队将在对地图的了解完全为零的情况下开打。如此比赛显然非常考验两队的应变能力。第三回合首先进行的又是霸图对百花的比赛，而这种陌生地图的战斗老将们的经验将发挥很大价值，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更何况霸图战队有三宝，擂台赛中这个优势尚不明显，但到了团队赛，老将们解读地图寻找战机的水平确实要高百花一筹。百花战队固然顽强，但终究还是被霸图战队很好的限制住， 最终霸图以11-8赢取了决胜局的胜利。百花输了，但是这一次他们再没有遭到什么责难。霸图本赛季的强大本就有目共睹，粉丝们虽然对百花满怀期待，但是比赛能打到这份上他们也已经满足。百花战队已经找到了节奏，只要往这个方向继续成长下去，胜利一定会降临的。战队粉丝都怀着这样的信心告别了这次的季后赛。而后进行的另一场对决，微草对阵蓝雨战队，两个实力强大的豪门注定将有一队在首回合会被淘汰，这让很多人觉得惋惜。最终这场比赛以微草战队的胜出作为结束，影响到比赛最终胜负的并不是微草战队所占据的那点主场优势，本场比赛蓝雨战队新人卢汉文发生了重大失误，最终成为了重要转折。这个积极快乐的少年在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终于也流下了眼泪，这让记者根本无法对他过多的责难。没有人会忘记，这只不过是个未满15岁的少年，倒是蓝雨战队让这么一个年轻的选手就承担如此重任，这会不会有些拔苗助长？ 下一次我会更强。 谁也没想到，最后竟然是卢汉文自己抹掉了眼泪，望着诸多记者毅然决然地说着，这实在是个了不起的新人。记者们惊讶着，遭受挫折之后就一蹶不振的选手他们见得多了，尤其是在这种重要比赛中成为战队罪人的。但是这个少年却不会，他会为自己的失误伤心落泪，但是这没有让他意志消沉，他将这一切都转变成了让自己更加积极向上的动力。这样一个浑身充满正能量的选手，他不只会变得更强，有朝一日他一定会成为所有职业选手的楷模吧。所有人在此时都毫无疑问地相信了这一点。季后赛首回合比赛也在这一场之后彻底落下帷幕，霸图、轮回、呼啸、微草常规赛排名前4的队伍悉数战胜自己的对手，挺进了4强。